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我问你见过思念放过谁呢？不管你是累犯或是从无前科，我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分了，没见过分酒的喝。 这是来自于一首李宗盛的《给自己的歌》。其实呢，这首歌的样稿早在纵贯线乐队刚成立的时候就完成了。一方面呢，由于巡回演唱会忙碌，一方面直觉这首歌的旋律会是很难得的好作品，所以李宗盛才迟迟没有动笔填词。直到2009年的圣诞节啊，杭州巡回之前，该曲才正式的完成了录制，而时间也刚好赶上了台北的最终场，也成了《给自己的歌》这首歌首发的最佳舞台了。面对着人到中年的自己，李宗盛大哥冷静出手，挖出自己深藏的所有情绪，想得却不可得，请爱理不智者。这首李宗盛给自己的歌，接下来要为你分享的一首歌是来自于王菲的一首《容易受伤的女人》。

原来连爱现场感觉不 想象的那样主观。夜傍晚好浪漫，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夜傍晚我喜欢有情有义有你，月傍晚好浪漫，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月傍晚我喜欢有情有义有你，还有天还有月傍晚还有月傍晚。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大城市越来越拥堵，除了新车增多以外，另一个原因就是新手司机增多了。在中国拿了驾照和会开车完全是两码事，相信大家深有体会。当然，这锅不归驾校的教练。他们的任务仅仅是让你安全考取驾照，仅此而已。所以不难理解，新手司机多了，他们认为越慢越安全，限速60在路上却开30，不堵车才怪呢。很多新手司机会遇到车开不直的情况，这主要包含了两大类。一大类是在大直路上把车子开得东倒西歪的，出现这样的问题也是新手司机握方向盘出现了问题。一个是方法不对，另一个就是手上的小动作太多了。第二大类就是在车开在划线分明的路上，车子永远都是在往右边偏，很多几乎是右侧车轮都要压住白线了。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也有几个，一个是座椅调得过高，另一个呢就是你的潜意识里是害怕左侧来车的。因为国内的驾驶位置在左侧，所以你潜意识驱动你尽可能的往右边偏一点，让自己保持一个安全距离。针对车子开不直，解决的方法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第一个就是握方向盘的姿势一定要养成39点，在开车的时候不要把座椅调得过高了，看得到发动机盖并非是一件好事，反而影响了自己本身对道路视野的一个掌控。一般来说啊，司机坐在驾驶位后，头顶和车顶隔了大约一拳的位置就是极限了，所以合理的座椅高度才是掌控道路的最关键因素。在车子开动起来之时，克服心理障碍。一般的汽车，只要你开起来之后，你的双眼注视的是道路的正中央，那你的车子行驶的轨迹也应该是在中央地带行驶的。其实车的方向感是要慢慢培养的，有些人可能看天分，但是只有熟悉了自己的车，多开上路，才能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走到哪里，969就到哪里。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请下载六人游 APP，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 依恋坐在我旁边，厚厚的想念随月光蔓延，依恋跟在你身边，看你的笑脸，吻你的唇边。如果爱是座秋千，

行走的 CD 总会在梦想的声音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惊喜，无论是在古装感的女儿情，还是优雅浪漫的你是我的唯一打错了等等，亦或是深情难拒的爱或怀念的各种曲风，林俊杰都演绎的无可挑剔。这一次要为你推荐的是来自于林俊杰演绎李宗盛作品赵传演唱的经典老歌《爱要怎么说出口》。绝对的版本有一架钢琴，一嗓深情，有着深深浅浅的怀念，也有看淡后的释怀。如果说赵传高亢沙哑的嗓音刺痛了你，那么就让林俊杰缠绵悱恻的声线来治愈你的情伤。 叫我怎么能不难过，却磨灭了心中的火，我还能够怎么说，怎么说都是错。你对我说离开就会解脱，试着自己去生活，试着找寻自我，别再为爱蹉跎。只是爱要怎么说出口，我的心里好难受。如果能将你拥有，我会忍住不让眼泪流。第一次握你的手，指尖传来你的温柔，每一次深情远光的背后，谁知道会有多少愁，多少愁。

公安部的新道路交通处理事故程序规定昨日起实施，进一步规范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今年五一假期，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1.47亿人次，城市的周边游、乡村游、生态游成首选，自驾游火爆。海南实施59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政策后，最近首批免签游客飞抵三亚。今日，清华大学首次实现了25个量子接口之间的量子纠缠，打破了4个量子接口之间的纠缠的世界纪录。第28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获奖名单揭晓，昆曲义工著名作家白先勇获颁特殊贡献奖。来自于张学友的一首歌曲《如果这都不算爱》，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69 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泽林。今天要和你互动到的话题是用一句话证明你是哪个城市的人啊。俗话说呢，中国方言魅力大，走遍天下都不怕。如果让你说一句能证明你家乡是哪里的方言，你会说什么呢？那参与我们互动话题的方法很简单，关注微信平台经典969，回复关键字方言，在页面下方留言说一句话证明你是哪个城市的人，留言入选后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一份精美礼品。马上为你带来下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孙燕姿的一首歌《遇见》。